好，大家好，今日呢是一个特别节目，因为呢昨日发生了一单事，咁其实昨日发生的单事呢就不是什么突发事件来的，是呢一早我們已经跟大家讲了的了，我們讲了几个月的了。 由它发生的时候开始 DQ 硬你四个。 是。咁啊，今日仍然有我哋三个啊，星期二得到呢个原班人马，大肥、刁拔同埋我 Tony。咁点解咧？嗱，琴日咧就星期五下昼三点钟，吓咁、我哋讲下啲来龙去脉先啦吓、啊，有啲可能啱啱火星翻嚟唔记得咗。咁啊，高等法院咧就出咗个判词，就系、是、咧判定呢个叫做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姚松炎四位议员呢就败诉，咁因为呢梁振英呢就入品，就搵律政司入品咗，係咪就话呢推返呢、這个嗰、那个叫做立法会议主席判佢哋宣誓有效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即係嗰个决定啦吓。咁、啊、因为根据呢个人大释法呢，佢哋係唔可以宣誓第二次嘅。 係咪 咁讲啊， 係。释咗法之后， 释咗法之后系啦，系啊，即系咧，你第二次宣誓咧就冇效啦， 系 吓，咁、啊、所以咧，佢就689咧就入品就挑战呢个叫做呢个主席，呢个叫做大口狗叫咩名？ 梁君彦 ，因为佢大口狗嘅名字太深入民心啊。 唔系，另外有个名噶佢， 系咩名啊 ？Q 太郎啊， 哦， 系差唔多， 系啊， 啊，真系 改 好生动呢个名， 嗰阵孖润肠喺个口度。 咁啊，Q 太郎咁啊，对于佢嚟讲会唔会太可爱咧？咁样形容佢吓，有啲少少侮辱紧 Q 太郎吓。大口狗咧，佢都冇办法嘅，因为呢次呢个决定咧就是、人大释法。咁嗰日咧，大家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都记得啦。我哋节目有讲过嘅，九点半已经开会决定咗噶啦。当我都未起身去食早餐嗰一刻，佢已经话俾你知，我哋已经决定咗啦。即系话咧，好似我哋打游戏机咁样，佢已经设定咗一个游戏规则啊 ，set 咗重新一个 setting。你唔原来宣誓第二次咧系唔作准嘅，只能够计第一次。第一次唔宣誓拒绝，或者做咗啲任何嘢咧，佢都当你冇宣誓或者宣誓唔合格，系嘛？所以咧两次咧，逢系要两次嗰啲咧，都可以话死鸠硬嘅。嗱，咁网友会问啦：黄定光个宣誓第二次咯， 但系冇告啊嘛？ 黄定光自己有嘛？政府冇告佢嘛？因为律政司告嗰、那个，咁政府咪要处理咯。 不过都唔紧要，告佢都唔紧要，告佢都唔紧要嘅，因为佢嗰个咁嘅界别咧，点都会做翻嘅。 咪系咯， 告佢都冇用嘅。 咪系咯，你告佢冇用噶，不过只系能令到佢可能呢几个月冇得捞，冇人工，阿爷俾翻咯，鸡碎咁多92,000。喂，你黄之锋介意份人工啫，人哋唔介意。 咁又睇下分赃匀唔匀啦，你睇下钟树根依家咪要出嚟嘈咯，就要出嚟交多啲咯。 钟树根就因为分得唔够匀。 冇错啦，一分得少就会出事。 所以咧，有个好老赌嘅状态，吓、啊、俾我撞到佢喺北角云华大厦搭10号巴士，吓、啊、咁因为10号巴士咧系香港最平嘅巴士，系3.4嘅，吓、啊、 我佢比较即系 贴地， 系啊贴地，融入平民化嘅生活。 因为10号咧可以由北角去到坚尼地城嘅， 哇，都相当远、啊， 所以系最抵搭嘅巴士嚟嘅、啊，不过要搭好耐。吓、啊、咁所以我 同搭电车差唔多。 电车冇冷气嘛，唔系成日有嘛，有时撞到啲冷气车好难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系好抵嘅，好抵搭嘅。嗱咁啊，唔讲呢笔，我哋讲翻呢个叫做DQ 事件啦。咁其实 DQ 咧就唔系净系呢四个啦，之前 DQ 咗两个就梁油。嗱咁梁油咧嗰一刻咧，我哋都话喂上面咧，你睇上面个定调啊。尤其是咧，佢北京成个嗰个叫做咧民情嗰个定调，佢北京嘅舆情啊， 佢个机器已经开晒， 佢机器开动咗咧，呢班咧系一个即系咧港独，将你打成港独，数典忘祖，你净系嗰英国旗，佢已经当你港独啦。跟住而家大陆嗰个方嗰、那个策略嘅方向咧，你见环球日报啊、环球时报啊嗰啲咁嘅嘢咧， 都系网， 逢系香港嘅自决。本土佢就当你港独，系冇其他嘢讲嘅。 所以梁天琦之前佢冇讲港独噶，佢系俾人 DQ 咗之后先讲噶，系嘛？陈浩天就一路从来都有，咁所以 DQ 佢唔出奇啊。嚟紧我够胆大胆预测咧，所有嘅自决派，只要拥抱过自决派嘅话咧，都有机会俾人打成港独分子，而系唔会俾佢再参选。 呢、這个。好正路啊！喂，我都冇乜乜乜，你唔使，因为而家咧就又叫确认书， 系啊， 吓佢话确认书用行政手段话你唔啱，系啊，俾你参选， 咪系咯？喂，已经系尚方宝剑嚟噶啦，即系佢等于设定咗游戏规则啊！吓，你打十三张系嘛，三条食蛇，佢而家改翻咯，系嘛？唔系食三条咪变咗三条食蛇咯，迟啲改改下 ，two pair 都食你蛇啊，单 pair 都食你啊，佢入去改嘛，而家佢都已经改到系咁样啦嘛。 因为廿三条咧，啲人话哎呀 DQ 咗个四个成啦，廿三条，其实要改乜嘢？根本上而家成个港共政权系唔惊你嘅，半数就过到噶咯，甚至哎呀打拉布，拉布就剪你噶啦。 系啊， 其实有乜所谓啫？你几时有拉布成功过？除咗喺即系差唔多 一二年成功过一次， 就系因为最后尾系因为接近会期先至能够拉得成功啫。 唔系呢个世界嘅案例都系咁嘅，拉布咧全世界好多议会都有嘅。但问题咧，拉布嘅成功率其实系低嘅， 系 全世界都系噶，唔系净系香港噶， 美国都有拉布噶， 有美国佢哋嘅拉布劲过香港噶，美国加拿大嘅， 有个议员攞本圣经出嚟读啊嘛， 唔知啊，攞本电话簿出嚟读啊，有啲乜都有， 电话簿啊， 电话簿 咁啊，即系欢乐满东华， 系啊， 欢乐满东华九零，张永一百咩乜乜， 你知啊，真系我真系 窝三千三百 嗱，其实根本就全世界都有呢样嘢玩嘅，香港人咧就见唔惯咧。当咗呢样系新鲜事物啫嘛， 系， 全世界都有噶。 而家好快已经明日黄花，其实而家拉布拉唔拉布，边个人理你？ 而家你逢拉 第二，所以其实梁国雄系佢自己拉死咗自己，因为应该一系你有本事就所有嘅议案唔好理佢，全部拉，变成咗一件事。 系， 如果唔系咧，你中意就我拉布啊，跟住你拉阿万必嗰几个落水，从来拉布唔成功，变咗人哋觉得喂环境都冇用啦，拉唔拉布都系冇用。咁啊，即系话人系有个惯性，唔系建制派见惯咗，而系普通人都见惯咗，你系咁个都觉得冇用啊， 冇用啊。 其实而家香港搞到咁样，系好多人有责任，包括我哋。但系亦都话俾你听，所谓我哋嘅最激进嗰班人，就系佢哋令到香港而家嗰个民情变咗冷漠同埋散乱啊，散乱啊。 其实个民情咧，即系啦，由一个雨伞运动开始占领咧，就系攻到最高峰。问题咧系无以为继嘅，因为咧你冇可能长期咁样即系占住条马路。 所以呢单嘢，老萧系啱。即系咧，而家你事后检讨，你真系老萧系啱。佢话应该要收噶， 但你冇可能收嘅， 冇可能收。 因为你谂下，其实一四年同而家咧嗰个最大分别咧，就系苹果日报比起一四年嘅崔嘉能力弱咗好多，只系一点啫，其他冇嘅。因为当时咧网台其实已经接近百花齐放啦，有热狗台，老萧个台又唔系一个独大，有卖 radio。当然我哋当时都仲系唔系都仲系即系初哥啦，系嘛？都当时咁你谂下啦。嗰阵时都仲系初哥咯，咁你谂下啦，去一个咁大嘅运动，你系冇一个人可以出嚟话俾你听，叫你行就行，或者发或者收兵，边个够胆讲收兵？ 当时系做唔到嘅， 当时做唔到噶，点解咧？即系你话老萧啱还啱，但系当时系冇一个人或者冇一班人可以令到占领人收兵嘅， 系啊， 因为个民情啊，任何人。提出呢样嘢咧，就俾人指责，就话呢个系鬼，又或者咧，你系咪收咗共产党钱？只有会受到呢种指责嘅啫。个问题系咁样噶嘛？ 睇下你嗰个人嗰个清晰度同能力啦。如果嗰阵时啱啱开始咗头嗰两三个月咧，喺呢、這个林郑月娥对学联三子嗰阵时，大家对话嘅时候咧，跟住佢话唔倾嘅时候咧，而宣布即系学联同埋嗰个占中三子，仲有嗰个江湖地位，佢哋嗌退嘅时候， 冇得退啊！调翻转头，去到嗰一刻更加冇得退。点解咧？原来同人哋倾弯咗，你哋即刻收兵啦！佢哋咁捻易对付嘅， 唔系我又得噶，唔系，亦都系咁样讲啫。 嗯， 你有第二个取，即系会走第二个佢跳咗出嚟取代你。而家嗰时候后屘都取代你噶啦， 系啊， 因为你唔够激啊嘛。但系呢班人退咗落嚟，佢哋做，因为佢哋有学生同埋学者嘅光环喺度咧，佢哋有能力再发动一次。最可能人少啲，但系基本上嘅都凝聚咗一班人喺度。只要佢哋系细心咁讲俾你听，一个论述佢讲俾你听， 冇好难。 但系因就系因为惊俾人闹咯。惊俾人屌咯，所以我唔能够收咯，我收我哋指责我咯，我唔收得咯，我唯有坚持咯。 冇嘅，当时咧，因为咧个个当时已经去到嗰种民粹啊，点解咧？一出嚟嘅人咧，系咪真系个为民主都未必嘅，有好多冲出嚟系趁热闹嘅人。 唔又未必系趁热闹，而系因为俾呢个87个催泪弹叫出嚟嘅，其实 唔系，但系亦都有啲人咧，未必系真系觉得支持民主，不过咧只系觉得好新鲜，又或者咧佢系对社会不满，佢未必系觉得争取民主系好嘅，只系单纯对社会不满 都够噶啦，足够噶啦。 有啲就系谂住要威， 唔系啊，嗰啲你叫唔翻走噶。 系啊，但系冇话啦，我而家冇话叫得走呢班，但系你已经将呢个运动咧喺呢个时势咧缩咗一半，走咗，咁你就保留咗一半人。可以再嚟过，可以再壮大佢，但系唔系散晒咯。所以刁拔咧，佢讲话雨伞革命失败咗，雨伞运动未失败，但系咧去到今年嘅七一， 系啊， 就已经正式宣布雨伞运动系失败咗啦。其实而家所谓 DQ 嗰四个，即系唔系得罪讲句，你哋真系废柴嚟嘅。包括泛民，又我唔好少咁样闹啊！譬如佢哋，特别有 Tony 有阵时讲，诶、哎，你佢哋妈妈白票嘅票就譬如我喺做节目，我冇搭口嘅。但系点解我咁样讲咧？一早告你，你冇应变方案，大安旨意到佢而家个 DQ 你，寻日三点，跟住寻日吹鸡咪得五百人咯。你冇不停去同人哋讲，嗱，我哋 DQ， 而家呢件事好严重。要点样点样？ 佢哋冇危机意识噶，你知唔知点解啊？上一次我哋做节目，你同我讲系咪？你同我讲啊？可能净系刘小丽有事嘅，因为你都系听翻嚟啊嘛。出边系散播紧一个个个都冇事噶。芒果佬喺礼拜一节目啱啱讲冇事嘅，佢哋吓跟住咧，最多系黎乔刘小丽危少少，个个都系咁讲。出边系有一个人散播呢啲嘢出嚟，唔知边个。总之系有人散播紧，佢哋呢四个系冇事。哇，点会冇事啊？同一个法官，同一个规则，定咗个游戏，点会冇事啊？ 我冇讲，我话净系刘小丽有事，因为由头到尾呢件事咧，你哋做节目嘅，唔系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尽量少搭口嘅，我最多就话呢四个字决败，佢抵死嘅啫，我唔会判断，因为包括梁游在内都好啦，件事系唔啱嘅，咁但系咧而家讲翻转头就系、是。佢哋一啲危机意识都冇， 系啊， 喺成个泛民， 其实几个月噶啦，好多个月噶啦。当时三月份之前特首选举，一月二月，我哋已经喺度讲噶啦。我话到时 DQ 你 ，DQ 四 届嘅，你一定系输鸠硬一 DQ。我哋当时讲，喂，最后一个叫做咧，系成个反对阵营最后一次团结嘅机会，大家都希望投一个。冇咁恶啃嘅人，胡苏贞都唔系好人，我觉得。但系咧，起码系冇咁恶啃。 我仲要我哋经常强调，就算而家支持咗你上去，跟住第二日就要反对噶啦。 要反对佢噶啦，当佢做咗特首就嗌胡苏贞下台噶啦。 因为咧，成个人喺雨伞运动之后咧，就四分五裂，叶普跟住再经立法局选举，就更加散乱。大家互相争夺激进派，咁你自决派出咗嚟，喺嗰阵时。你唔顺应市民嘅希望，团结咗一大堆人喺你身边，而系你同绝大多数人去打对台嘅时候，喺嗰一刻人好多人心死啊！ 唔系，因为我哋闹过好多次啊，呢样嘢由我由二月闹到依家， 一月份开始闹噶啦，因为佢哋净系追击呢个胡苏贞啊嘛。 啊，仲有 呢个问题就系存在喺乜嘢呢？老实讲啊，当大家都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嘅时候咧，你出嚟同我讲。我系出嚟教育市民噶，出边嘅民意未必啱噶，系佢哋出嚟讲啊嘛， 民意呢样嘢唔一定要啱嘅，唔一定要听嘅，因为你民意都会错噶嘛。我哋又永远啱嘅咧，你要听我哋讲嘛，即系要我哋市民 你原则派嘛，系咪啊？今日所谓最讲原则嗰个叫做啊，即系成个呢个激进派嘅，佢号称佢自己系最有智慧嘅 1.93 去台湾咯，关佢卵事啊！ 又提佢做乜鬼啫？ 老尾， 其实咧， 哎呀，冇提啊！ 佢哋咧，即系点讲咧？系你其实提你冇用嘅，因为咧根本喺仿佛成个社会对同佢无关嘅。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长毛作为呢个叫做咧白票党嘅党魁咧吓，佢其实系有一个 哇！你几时升咗佢做党魁啊？ 党魁 系啊，永远佢行出嚟嘅时候嗱，咪左青龙即系左陈志全。又刘小丽后面一个罗冠聪， 刘小丽就冇出嚟，罗冠聪跟住仲有朱海迪都有跟埋嘅。 刘小丽好少出嘅。 刘小丽就佢老实讲，佢系白票党，不过咧佢好少出现，因为佢都知道大祸，佢亦都唔敢黐得咁埋。 系罗冠聪出多啲。 罗冠聪就系立啱啦，白票党一定系一个元凶之一啦。我哋当时觉得喂。好难令到市民凝聚到一个咁嘅一个共识嘅，呢个真系市民共识嚟嘅，就系支持胡苏贞。 连浅蓝嗰啲人都喺呢个时候变咗浅黄，去支持佢。 即系中间派咧变咗，即系大家咧系一个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中间派人物。但系你哋竟然出嚟讲咧，就原来民意唔系一定要听嘅。佢即系唯一最后一次机会咧，就大家合作或者大家团结嘅嗰个机会咧，都冇咗。 哦，唔能够话最后一次机会嘅，系对上最重要嗰个机会应该。 其实最后一次噶啦，我当时已经话系最后一次噶啦，冇下次噶啦，因为嚟紧就 DQ 你哋嘛。我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当时我话嚟紧 DQ 你哋系冇人出嚟帮你嘅，因为你自毁长城啊！你嘅长城本来就系我哋啊嘛，我哋一班市民 保护你啊嘛， 支持你，保护你， 围住你。 而家你拆咗我哋啊嘛，而家自己拆个长城啊嘛，喂，与人无有噶，冇办法噶，帮你唔到噶。今次真系会发生咩事呢？你哋全都系瞓喺个林度嘅，你觉得原来冇事嘅。早几日都仲有人喺度散播吓，即系喺出边，成个民情都讲冇事嘅，系咪？系得我哋讲话会四个都死晒嘅啫，冇人够胆讲话佢哋会有事嘅。点解呢？我当时都好奇怪，同一个法官，同一个法院，高等法院系嘛？ 同一条法例， 同一条例，人大又识得法，点会有唔分别呢？我觉得系咪啊？点可能会判你哋胜诉呢？系一定败诉噶。仲有一个问题，你哋仲话要去上诉，边得上诉啊？终审法院要根据咩规定啊？ 人大释法， 人 够释法嘅基本法 系根据个游戏设定嚟判噶嘛？喂，法官，如果你话俾你听，而家香港行紧伊斯兰法律。吓、 啊，佢都系根据伊斯兰法律， 佢就要根据伊斯兰法律嚟判噶啦， 所以 都要咁做。 所以冇三权，你唔能够指责啲，而家好多人指责啲法官，话佢哋乜乜，其实佢冇，佢就根据条条例嚟判啫。佢嘅结果就系咁样，何况亦都即系头先我哋饮茶都讲，你都上诉唔起，除咗 长毛系攞公家钱嚟上诉咪得咯？ 话佢宣布破产几唔闲啫，不嬲都系咁噶啦。 宣布破产就唔可以住公屋噶啦。 啊得。 吓、啊、 得 嘅咩？ 系啊，你破产人士更加需要照顾你噶嘛？ 哦， 双倍租都唔使俾啦。 哦，咁 啊，三倍租都 佢冇议员做，冇咗收入就唔使噶啦。 吓、啊，今日我都话啦，出咗嚟只有佢先有能力上诉。好啦， 啊唔系，罗冠聪都有能 力。罗冠聪可以上诉，但系罗冠聪佢本身廿几岁，自己手自决筹到啲钱，贴多少？啊，顶得住呢个讼费嘅话，赔到呢个钱，佢都仲 O K。如果大家一上诉，都系要宣布破产，咁啊，亦都冇能力会再能够再选立法局议员，因为亦都唔会俾你选。咁你啦，跟住到刘小丽两层楼揸手，而家衰衰地攞翻300几万，最多呢轮系筹咗多少钱啦、啊？贴咗出嚟，跟住自己好彩啦，啊！从来咧，佢应承咗捐一半人工啫，你嘅都冇捐过，其实冇捐过嘅。咁咧，卒之咧就即系话咧，将嗰半唉冇捐到，跟住咧就， 如果唔系仇思达就唔会成日提啦。 系啦，即系黄毓民嗰边成日提佢，屌你老母200几日你当选，屌你老母到而家啲毫子冇捐过，讲嘢唔算数，仲就拗紧佢。咁我话啦，咁佢咧。 即系刘小丽就系相对聪明嘅，佢若佢走得啦，所以嗰阵时咧自决派出嚟，佢就少参与，亦都好似咁，我个人民力量嗰、那个嗰、那个晚宴，林伯讲，因为有阿林乔伟请我去，个个所谓自决派都俾面， 系 就系、是、刘小丽冇去， 哦， 系冇去嘅， 哦， 冇出现， 哦， 啊，我记咗真系完全冇，咁我亦都话啦，咁好啦，啊，留埋啲钱姑婆屋，佢仲顶得住， 哦， 即系唔使死， 系， 仲有份工， 唔系，咁佢本身教书有份工做佢做开嘅， 啊，咁你起码而家啲几百万啊嘛，而家佢而家计个条数，四个人系要赔翻千二万出嚟， 系啊， 一人三百。 因为你咧就出咗每个月出九万二蚊粮之外咧，你仲有廿几万实报实销嘅开支嗰啲嘅， 系啊，个个惊死。 你租议员办事处啦，个个用到尽噶嘛，跟住请助理啦，会请开几个办事处，又租几个租几个地方，跟住请起码都五六个人啦，变咗一个议员一失业咧，系唔系一个人失业嘅，系一班人失业嘅。 哇，成村人跟你搵食噶嘛？ 当年五区公投啊！你谂下，五区公投咋，加咗几个月啦，佢系一大班人，系五个人失业噶，系五个议员办事处冚家失业噶。你谂下， 吓 呢个系好严重嘅问题嚟。 跟住到姚松炎，佢一定选唔翻噶啦，因为上次得嘅即系做议员嘅时候，佢系一对两个建制派分咗票，所以佢赢。呢次佢话佢 DQ 咗你，再俾你选。 系啦，就算唔用确认书难你，再俾你选，你都 冇， 因为人哋到时唔会咁戇鳩。 咁你而家三百万即系冇仇报，如果你再上诉到去终审法院，就真系倾家荡产。而家三百万，我估姚松炎一个专业人士，佢仲顶得顺嘅，做咩佢有楼？系咪香港有楼最多挨十零年，一个都仲后生嘅。但系罗冠聪 五廿几啦，吓仲五廿几噶啦。 罗冠聪仲有冇能力，或者仲？仲将唔将佢成世人呢，未来呢一世人压落去呢，我唔敢讲。刘小丽实腾太一个好现实嘅人。刘小丽一个好聪明同埋好现实嘅人。只有长毛，但亦都调返转。长毛写文年喺呢两个礼拜后泡沫化咗。 因为你冇钱再顶落去。你一班助理全部都冇人，全部都唔使冇粮出㗎啦。第一要撤出立法会，第二呢你租开的办事处全部都封艇。你已经冇咗据点，除你返去长沙湾嗰个社民联总部。咁但係你冇钱再顶落去点算呢？ 嗰班后生仔即係呢，我日日都啊有份议员薪金啊，或者各样嘢有多少津贴呢啊，咁我呢就得闲无事啊，唔好话无事啦、啊、有事啦、啊、咁啲人都有嘢做。咁啊出嚟帮手啊，点样做点样去冲啊。但係当你冇咗呢个位，佢就要揾嘢做。揾嘢做都相对困难嘅。咁但如果真係揾到嘢做都好啦，揾食就好难再同你咁样冲。所以社民联已经喺呢一刻里面係泡沫化咗㗎啦。 冇嘅。 因为社民联真係太靠长毛啦。 因为呢我哋都觉得而家政府做緊嘢呢，即系唔好讲系梁振英政府定系呢个政府，又系之前遗留落嚟嘅问题嘛。本身佢嘅策略就系好似新加坡政府咁样，用财政嚟拖死你。今次搞呢个 DQ 就系一样啫嘛，同你打官司。喂，而家你睇梁友啊，孭住几百万债啊，佢哋都一世都翻唔到身嘅。讲真嘅，喂，你廿零岁一个僆仔一个僆妹，讲真啦，你凭咩去赚翻几百万翻嚟？我想问。凭啲乜嘢可以令你赚翻几百万翻嚟？我够胆讲，罗冠聪凭啲乜嘢可以赚翻几百万？冇可能翻到身。你净系个司法程序用官司拖死你，新加坡咪咁咯？李光耀告亲都赢噶，法院一定判佢赢噶，告亲都赢，告你诽谤，日日都告你诽谤，系嘛？ 好多走咗佬噶啦， 好多走佬啊，顶唔顺啦， 好多走咗佬， 有个好有钱嗰啲倾家荡产啊，官司有钱输到冇钱咯。因为判亲都输嘛，有边个顶得顺先得噶？ 有梁国雄， 梁国雄咧， 因为乜都冇就唔怕你啦嘛。 系啊，以前我话俾你听系错嘅。以前咧，其实长毛咧有个人闹得佢啱嘅，一个叫黄岸贤，佢真系太滥用嗰个司法程序。你样样嘢咧，另一个叫阿牛，喂。你民间电台明知都冇人听㗎啦。哇哇啊，你又要筹款又买几十万件广播器材，砖头又俾人充公晒，跟住又话要筹款。喂，你咁样做长贫难顾，边撚个定得顺啊？镬撚镬你都话要捐钱係咪？搞个网台5000银搞掂，你又唔撚搞，你又要争取开放大气电波。 个大电波人哋都而家都冇人听。 而家大 咁你 做 咩？咁你而家咪又出资，咪又 YouTube？ 但系我真系咁样讲啦，做滑咗一套手法，做咗咁多次，令到人哋觉得厌啊！即系其实梁国雄佢点解二十年前做嘅嘢，人哋觉得你系英雄；二十年后你再做翻同样嘅嘢，人哋觉得好厌啊！即系司法复核。 是 拉布是日日如是拉布啱嘅我支持但你要睇一件事你凝聚到民氣然後去做你唔好屌你好似除有个法好似教牙仔咁啲靚仔咁拉布跟住陳志全嘅民氣我哋又拉跟住邊個我哋加埋拉咁跟住一剪咗跟住下次佢又拉布日日如是即係你变咗当一件事大家已经觉得习以为常嘅时候呢同埋呢你令到每一次你拉布都剪到布嘅话呢人哋就觉得都冇用。 嗰种呢叫做呢即係市民一种失落感嘅觉得呢唉冇用嘅抗争打成得输啲人系冇心机嘅。 咪桥呢系唔可以一条桥用到脑即係等于有某人0371嗰阵时讲呢个23年嗰阵时就话 总辞。 咁到几年前10年五区公投就唔系总辞咁佢五区啫。 佢当时都有讲过总辞㗎。 但系嗰次系几时佢讲总辞呢佢闹人几时呢就系嗰一镬分即系人民力量分裂嗰一镬呢佢话总辞得唔得又系总辞。今日又系总辞。你有冇第二条桥同埋你留意一下有问题喎。总辞系咪未发生过呢其实 临时立法会嗰阵时全部收晒你当噶啦， 冇错， 就唔系总辞，系你俾人哋一镬炒起。 唔系一镬，佢哋系唔肯加入先。第一件事，佢哋系唔肯，有人肯噶，嗰、那个叫做阿基啊嘛。 基啊嘛，民协有11服立法会立会议员啊嘛。 唔系四个啫，点会俾你11个啊？大佬，冇可能啦。 唔系十一个区议员，我记错咗。 咁嗰啲唔关事嘅，嗰啲唔关事。 但系咧，调翻转头。民協觉得我机会嚟啦呢镬吓， 系 当泛民总辞，民協咪有翻生机会咯。每区一席，五区公投系嘛，由民協搞系嘛。 你啊想啊， 你啊想啊，泛冇咁早啊，冯剑基，下一次翻嚟再讲。